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九点，而家由张敬之报道新闻。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明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社会经常提及生涯规划，但他认为有些事情可遇不可求，兴趣的道路很难预先规划，年轻人应该谦虚珍惜所得的学习机会。刘明伟又提到，不少家长在子女提及兴趣和志愿的时候未仔细聆听就说不可以，这种态度令年轻人反感。他说，每个人在发掘自己潜质的时候都会有牺牲，有时跌跌碰碰学到的可能比在学校学到的更加多。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广东中南部和福建东部今日将会出现八至九级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内地中央气象台朝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广西东北部、广东、福建东部等部分地区将有20至40毫米的大雨，局部地区更加达到60毫米。预料恶劣天气主要在日间出现。中央气象台呼吁气象部门做好防落驳和排水准备，以及对山洪、山泥倾泻、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到美国纽约联合国出席可持续发展会议的北韩外长李珠容接受美联社专访，谈及朝鲜半岛局势。今次是李珠容首次接受西方传媒访问。他说，假如美国停止和南韩举行年度军事演习，可以打开对话的大门，减少冲突，北韩亦都会暂停核试。李珠容指，如果继续目前对抗的道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受影响的不单止是北韩和美国，而是全世界。美国放弃对北韩的敌对政策是非常重要。他又捍卫北韩拥有核威慑力的权利，指平壤政府不会受到国际制裁所威胁，又劝喻等待北韩政权倒台的人不要抱有希望。菲律宾总统候选人迪泰特扬言要杀死所有拒捕的罪犯。早前因为失言备受批评的迪泰特再次发表具争议性的言论，表示当选之后会杀死所有拒捕罪犯。迪泰特周末在首都马尼拉的造势大会上面表示，要拘捕所有贩毒、绑架和抢劫案的罪犯，如果有人反抗就杀死他们，更加扬言不怕有人控告他谋杀。71岁的迪泰特被视为下个月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但是近日他拿一宗奸杀案的女死者开玩笑而备受抨击，有传媒形容他是菲律宾特朗普，指他较争议性的言论引人注意。我哋听埋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雷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朝早9:30。现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各位，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命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早晨，师傅，早晨，美仪，早晨啊！ 咁啊，似乎呢个礼拜你哋两位好多嘢唔问我啊， 我直情 系 啊，我一 阿师傅入门口，我已经捉住师傅，师傅大件事啦！大事 水月嚟咗之后，一切都来势汹汹。 好啦，咁我哋检讨一下先啦。好，我哋两个半礼拜前讲咗就话咧，大家留意咧就开咗个水库咧，咁啊将会咧啲水咧就好恶啦。咁啊水恶第一件事一定系大雨啊嗰啲咁啦。咁啊连续已经黄雨咗一段时间。 冇错， 咁 啊 搞到呢段时间咧，就我啲装修师傅嘅朋友全部咧妈妈声，因为佢哋好多系室外嘅工程咧，系全部要停晒。是不做到嘢噶，咁呢样首先就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咧，就水多嘅时间咧，就一定会有嗰啲五行全部都喐啦。咁第一样嘢咧，喺过两个礼拜里边，有一晚我瞓翻一觉咧，我都有啲感觉咧。点解咧？我都突然间只脚有啲抽筋啊。 系啊， 咁咧通常咧我就冇事，小事啫。不过咧我就会床边一定会摆咗一支即系泰国嘅嗰啲叫 拳丝油啊，系啦，拳丝油。 咁啊，即刻一查咗冇事啦，咁样咁咧就。抽筋咧，中风咧系呢个月会即系嚟紧呢个水多月咧，系一个暗病嚟。 我同中风都有关。 系中风，咁你最近有冇朋友啊？听你啲新闻系好多。 有个好唔开心嘅新闻啊！有个护士佢怀咗孕，跟住就突然之间脑中风咯。 开紧夜间嘅时候。 其实即系近期都好多咧，突然间啲人咧系冇乜事，突然间平白跌低地下。其实就系教训我哋咧，平时咧就唔去 check 下身体咯。好多好多朋友都话。哎呀，我冇乜嘢啊，唔使check。其实有一种讳疾忌医嗰种情况咧，呢种情况作为香港人系唔应该，因为而家香港其实乜嘢病都医到嘅。 系啊， 咁啊，当然我又叫阿美儿留意，就系话喺呢段时间报纸有咩新闻，我哋都要剔出嚟啦。 系啊， 譬如话最近有个医院咧系入咗一部机咧，系可以系使到嗰个cancer 咧受到控制，兼咧系可以化疗嘅时间冇咁辛苦。 针对性嘅化疗 系啦，咁喺2020年嗰年咧，佢讲咧就会用啦。 系啦。 咁呢嗱我哋又会及住2020年，因为嗰年系庚子年。庚子年。老鼠年。咁老鼠年系专系冲走啲熱毒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就会知道喔，原来 cancer 好多情况呢可能都系同火有关嘅。咁而喺一个水月去公布呢个消息，仲要喺一个水年里面呢系会用呢。咁其实已经成个故事讲晒俾我哋听呢，其实有水嚟嘅时间其实系已经制衡咗 cancer 嘅。 冇错。 不过当然我哋一方面开心系冇事，但另一方面就话唔系代表冇其他嘅病毒噶噃，咁啊当然，但系我哋最大敌人系呢样嘢咧。首先，原来已经系揾到一个密码，就是、原来一般嘅 cancer 都系因为屋企里边咧太多热毒啦，太多热毒里边就系开火库就会造成呢啲嗱。我哋开水库就而家，咁当开火库嘅时候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咁通常就系啲八字里边咧有人木有戌土啊，有五火啊，或者甚至系叫卯木个卯木同个戌土合。嗱，我讲得咁专业唔怕，因为我啲 fans 而家好劲啊。咁而呢啲咁嘅密码咧，系会造成咗个八，即系个人系有好容易有 cancer。咁而只要有水嚟到滋润，所以我哋讲。人要饮汤水，呢样嘢咧就能够使到咧就呢个嘅即系世纪恶疾咧会受控制。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后，呢个月里边咧，相信大家都知道咧，就系地震啦。 系啊， 咁 啊 地震点解会产生咧？就因为当个水咧好强横嘅时候咧，佢会将所有嗰啲泥土咧会冲入个大海。咁咧将啲土咧会分化佢里边，使到佢全部松晒。一松嘅时候会点啊？会冧啦。 系啊， 吓咁亦会使到咧个地咧系会产生震荡啊咁样嘅嘢。咁通常咧，我哋睇地震咧就通常其实金木水火土如果木太强都会地震嘅，木太多又会地震，火太多又会地震，水太多又会地震，金太多都地震嘅。 所有过量嘅 四样嘢过量都会地震嘅，所以地震系通常嚟讲系最难算，就系因为你摸唔到佢到底边四嚿嘢物。咁你屋企只狗点啊？ 系啦，我就系点解大件事咧？就突然间啊，其实你上次提过啦，即系节目度讲话，即系水多嘅日子咧，只狗就会辛苦啲嘅。咁我就谂，诶，我只狗咁后生又咁精灵，边有事啊？哈，真系唔道理。佢突然间会扭到腰骨噶。 哎呀！嗱呢个鸟有呢个， 突然间 咪即系等于熊本个熊字就系、是、诶、 哦 就是、代表狗噶嘛， 系咯， 因为熊咧，当然我哋话狗熊，狗熊即系代表系同一个字，但系其实又唔系，因为熊本身嚟讲咧，就系、是、你见到系一嚿泥土嚟噶嘛，所以逢身动物熊啊、狼啊、狗啊，其实都系而家俾嗰啲水咧冲到 晕土啊嘛，佢哋系 啊，咁所以其实熊认喺熊本咧，又系因为佢本身系个熊字个土。咁咧就所有啲土一冲嘅时候咧，咁其实哎呀，美儿我唔知道 你只狗真系乜嘢？我早啲提你，亦系提所有嘅 听众。 有冇得补救啊？ 喂， 唔 系嚟紧仲 仲成个月喎， 系啊， 咁点啊？ 因为连续八个礼拜嘅，去到蛇月嘅时候，亦即系五月五号嗰个月咧， 仲有一段时间。 嗰个马骝同只蛇咧走成一齐，嗰个水嗰只仲犀利啊嘛！哇，咁不如我教你先啦。 点啊？ 各位听众，如果咧屋企有狗嘅说话咧，咁啊呢个月只狗一定有事。 系啊， 第一。会成日就系个肚唔舒服，屙成日会屙，系啦，跟住咧就好似成日即系好有问题啦，咁俾啲水冲到晕啦，咁咧嘅方法好简单，咁咧你就去买一块云石， 云石 或者买一块砖，最好系啡色嘅。咁咧，然后咧就攞啲红色或者攞啲啡色嘅布咧，包住咗佢之后咧，摆咗喺佢住嗰个屋仔嗰个附近，或者佢平直情俾咗佢啦，即系俾佢玩 咯，系咪？ 咁俾佢瞓咗喺度嗱，你将佢摆咗喺佢瞓嗰个位，咁然后咧你俾佢瞓一瞓，咁啊摸一摸佢，咁佢知道哦，原来我加咗个地毡，嗰个地毡系里边系泥土嚟嘅， 帮佢补土， 补土，补土， 红色地毡得唔得？ 我觉得最好系啡。 啡地精增加即 系补翻个土俾佢嘛，补下土俾佢，好啦，咁啊两大概六个礼拜之后就要攞走咯， 系哦 系， 因为到时就火啦嘛， 系啊，一行到嗰个六月六七号都要攞走噶咯， 好似得， 唔好唔记得 over 咗啦，又 佢 over 咗嘅时候，佢会个身上面生斑或者佢会生多嚿伶仃肉噶， 哦系啊， 系啊， 得 吓，咁呢个要小心啲。 师傅除咗狗之外，系咪猫都系啊？因为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咧，最近咧都系有两只 猫咧，就系猫就想点燃。个火库咧，个火库系湿晒，变咗啲猫全部都湿晒，啲猫等于咧跌咗落个水里边一样，咁所以啲猫会打黑黐噶呢排，你留意啊。咁咧，所以最好咧就系买部抽湿机，或者咧买一部电毡咧，俾嗰啲猫啲狗咧系平时喺个电毡上面坐卧一下，咁你屋企嘅狗咧就会健康啦吓。 知道啦， 咁呢样嘢快啲 即刻做啦， 翻 去 同 红 姐讲啊，佢一四只狗啊，快啲啊，要即刻加块 啡色地毡啦，无论如何系啦。 好啦，咁咧除咗呢啲之外咧，嗱，头先我讲咗啊，小心就系抽筋啦。抽筋正通常嚟讲咧，就少者，即系我哋呢啲叫脚抽下筋啫。如果严重咗上嚟嘅时候，成个人中风噶。咁所以呢个月咧好紧要。咁所以为此咧，喺嚟紧即系下个礼拜嗰辑咧，我系会有一个特别嘅题目讲嘅，系叫做咧叫家中嘅十大宝。咁里边咧系为大家首次咧公开咗咧，就系你屋企里边到底边个方位摆嗰个药咧？嗰剂药先就系你嘅天医星。嗱，我意思系乜嘢咧？即系我屋企好多位都会摆晒唔同嘅药噶嘛。咁其实好多时你点知边剂药你食咗落去真正对于你好咧？咁其实原来系有一个方法，只要你用你嘅八字，我教你用一个好快嘅方法，系即刻可以 check 到。边一樽药系最老礼嚟嘅？嗱，你唔知嘅，你揾我教咗你个方向之后，然后你攞个方罗盘或者你个手机咧，一睇咗之后咧，揾呢个方向之后，你系用住呢个方向去追咧，你会发现到嗰度会摆咗一樽嘢，而嗰樽嘢就系你平时 咁有趣 食嘅最灵奇嗰樽嘢嚟嘅， 好想知啊！ 但系你未 confirm 系咪佢最劲咧？ 唔知系唔系 咁啊？我帮你 confirm 佢。 好， 咁所以咧嗱，连续呢几集咧不能错过，而且咧系要叫 救命嘅。 叫好多朋友嚟听 噶， 因为点解咧？今日我哋嗰个题目已经吓亲人噶啦，所以咧，就算你听完咗之后咧，你都要叫你嘅仔、你嘅朋友，甚至你做嘅朋友，一定系要嚟听，因为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嘅题目咧，可以话开晒香港人嘅窍噶。呢、這个题目系叫做风水成功嘅最最诀，咩叫最最诀咧？就系、是、最厉害。最厉害嘅诀，呢、這个诀得五个字嘅啫，叫擒贼先擒王。 哇，听个名都好似好 咩叫擒贼先擒王咧？即系话你要搞风水，你要成功，你要威咧，你要得咧，原来你要擒贼先擒王，原来系有几样嘢先要你搞掂咗，然后你先至去搞你屋企里边嘅风水嘅。亦即系话你成个人嘅成功嘅最重要嘅秘诀， 成败嘅关键、 而唔系同你讲下做人要点点，唔系咁简单。 是 直成要抽离晒而家香港嘅现象，企咗喺第二个星球度望落嚟，望住江美仪呢个人未来要点，望住李居明呢个人应该点样，系直成系俾一个好宏大嘅世界观俾大家。咁所以咧呢一集非常之重要。咁应间我哋翻嚟将会就为大家开始呢个叫做风水成功嘅 最最诀， 擒贼 先擒王， 先擒王。 默默耕耘，倾情演绎，万众期待已久的龙冠天经典专场，先演孙子无双，后演同着菩提，邓美玲、陈敏鸿有戏有情，首首好歌不容错过。龙冠天经典专场门票即日有售啦，快啲嚟新光戏院 Cityline 同通理琴行扑飞啦！ 三二一。 你讲咩啊？ 细就 UC Square 嘅优点就系三二一咯。 吓， 佢特设大三房同两房多元间隔，宽裕空间，同区罕有。 二呢， 位处元朗市中心，邻近西铁朗屏站，去边都咁易咁方便。 咁一又系咩啊？ 就系、是、一家大细都啱嘅 Club UC 住客会所咯，四十几样玩乐设施，话叹就叹。 仲讲嗱嗱临三二一 get ready 去红磡置富都会九楼参观细就 UC Square 示范单位啦。 本广告由卖方发布，着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的预计关键日期2017年3月31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爆。现讯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以上电影部分儿童不宜。 夜晚九点你会做啲乜呢？无论你揸紧车， 飞车飞车在高速公路，追车过车绝不管灯号。飞车 定系做紧 gym 啊？有我碧如陪住你，咁就够梦不需记啦。无论是经典金曲还是是最新的派台作品，都可以在 Big Big World 这里听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BBC 一台暨南台，到时见啦。 画夜婆呢、這个咩节目嚟噶？嗰、那个家家几可爱哇、 啊！阿 Sugar 都几盏鬼、啊。 Here we go！ 即系讲出五大洋嘅其中三个洋啊！ 印度洋、太平洋、海盗洋， 冇海盗洋啊！ 海盗洋、 江洋、 江洋。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五点至七点非常班房， 记得听啊！ 知啦。 电子健康记录互通系统已经推行，参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在你同意下，可以在系统睇到你的健康记录，既方便又减少失误同重复检验。这个系统好安全，可以保障你的私隐。登记是自愿同免费的。想了解登记详情，请浏览 www.ehealth.gov.hk 或致电3467-6300查询。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师傅啊，我又想问一下啦，头先你话咧有啲咩成功风水最最缺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点为之最劲嘅风水呢？又点为之最劲嘅风水师？ 最劲嘅风水师呢，就通常系坐住个直升机去睇风水。 吓，航拍啊，玩紧。 点解要坐直升机睇风水呢？即系我哋而家我哋讲好似讲少嘅， 系啊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本人经常坐直升机睇风水，因为点解呢？当你去睇到，譬如话人哋好似而家中国最厉害嘅钢铁厂要睇风水，你会发现一样嘢，你根本冇可能行去睇，因为点解嗰个钢铁厂系咁一个区嘅，系一个区。你差唔多一定要，我哋一定要坐喺个直升机上面望落嚟，先可以睇到晒佢附近嘅山峦，同埋佢成个嗰个区个结构。咁然后你先可以知道原来佢嗰个成座嘅写字楼系摆得啱唔啱？ 系， 然后先至入到写字楼里边去睇佢老细坐嗰、那个 位、 嗰层楼啱唔啱？再睇嗰层楼里边，再睇嗰层楼里边个方位啱唔啱？再睇佢个房里边啱唔啱？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普通嘅风水师咧？ 你淨係俾架車車入去嗰個地方裏面行上去樓上睇佢個寫字樓嗰個風水呢， 好局限啊。 呢種係叫地師。 地師。 咩叫地師呢？地師即係只係睇一間屋嘅風水。 嗯、 等於我哋話由門口睇到落去你個床側邊，呢種係地師嘅 concept。 最基本嘅。 但係點解要講呢種 concept 呢？係、被逼嘅。個原因係因為香港人多數都係只係住一間屋仔。 係、啊。 你唔係住一個區㗎嘛。好啦，如果你本身你要幫呢個日皇帝風水，你要幫呢一個嘅頭先我講嗰啲降次躺體風水， 嗯嗯， 你已經發現得到，你一定要坐個直升機上去睇噶啦。咁你又係要睇成個區域嘅感覺， 天空中先至可以攞得真。 好啦，再厲害啲嘅嗰種叫第二種叫天師， 天師， 天師就唔係捉妖嗰啲， 啱想講係咪天師捉妖？ 佢係指咩咧？要係抽離咗你自己， 嗯， 去決定到底你應該喺成個地球裏面嘅邊個地方住。 哇，好宇宙观 啊。当然你喺香港出世，你又諗我最多天师得嚟，我喺香港里面睇下边个区住。 香港 有呢个已经有决定性啦。係咪先，你可以住天水围，你可以住北角，当然你可以住半山，你可以住九龙塘，你亦可以住火炭，你亦可以住呢一个柴湾。係咪先，咁每一个区其实原来都有一个密码，都有一个成功嘅最最决。你要擒贼先擒王呢，你要先要决定得到就係你住喺边个区。好啦，而家系讲紧就系话，所有嘅妈咪，所有嘅父母都为啲仔女话，希望我哋有大嘅成就啊嘛。我哋而家多数嘅听众都喺度听紧，就系话，唉，我啲仔女点啊成就啊？听下李居明讲啊，第一样你就要话俾个仔听，唔系净系谂住住喺你个区里边嘅边间屋，而系将嗰个问题抽离上嚟嘅时间，就系你个仔应该系摆喺香港里边边个区里边，未来去揾佢嘅第一间写字楼，或者就算佢揾份工系应该去边总公司度翻工。我要将大家一抽离系乜嘢意思呢？你要做到真系伟人厉害嘅人， 即系宏观啲要 系啦。你唔可以成日净系缩喺个屋度睇，亦唔可以话我净系成日都喺嗰、那个元朗嗰度转来转去。我要抽出嚟到啲元朗啱唔啱我个仔或者。我本身住先、OK， 抽离咗你知道自己喺香港边个区要住之后呢，再抽离你根本系咪应该做香港人。 香港人系啦。 嗱而家你都知道而家近呢几年好多人都在问㗎、就话我应该移民呢、我唔系好鍾意香港而家政治环境。喺未来睇呢几年里面都冇乜会突破、甚至可能睇到2047年都可能唔知点。好啦，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啦，就系、会唔会根本应该计划下去移民呢？咁呢个级呢就去到叫国师级啦， 国 师级即系话要 scan 下江美贤呢一个物体，佢、本身虽然生于香港，但系佢会唔会将佢摆咗英国，摆咗喺呢一个嘅台湾嘅台中，或者摆咗日本嘅京都，或者甚至唔系将你摆咗厄瓜多尔地震嗰个区域嗰度、最好咧，即系讲笑啦，系咪即系话要将你自己个世界观扩阔？当然啦，即、系我而家同你讲啊，因为以一个60岁嘅女人同你讲，系唔系讲紧我系？讲紧而家你哋嘅子孙，亦即系讲紧 未来新一代， 新一代，佢哋应该重新去谂下，就系嗰你哋应该要将你摆喺边度？ 呢个好重要。 咁呢个叫擒贼先擒王咧，就系话你先要去谂一样嘢，就系、你生一个 B B 出嚟，呢、个到底系叻仔定好仔？喂，叻仔同好仔嗱，我哋停一停先。 两回事， 乜嘢叫叻仔？咩叫好仔？两位， 可以妈咪嚟讲，好仔可能孝顺啦，成日跟住妈咪陪妈咪去黐家。叻仔可能就系搵好多钱啊， 好有成就啊， 好旺嘅，成日都翻唔到屋企，有啲系咁咯。 咁你要叻仔定好仔咧？ 系啦，即系你要自己选择噶。 我要靓仔， 即系好多人讲噶嘛。你宁愿生个咩精叻儿，好过生个蠢钝儿噶嘛。 你俾你拣， 俾我啊。 呢啲冇所谓噶，冇责任噶， 系啊， 我要佢叻， 即系叻就得噶啦。佢唔孝顺你都算嘅。 咁我自己顾到自己嘛。 系 啊，你要叻你咧、 我要靓，同埋要叻。 哇，你好另类喎，靓同叻。咪香港人咧，普遍嚟讲中意咧就系叻仔、靓仔啊。咁啊，好仔都杀埋，当然 最好有 最好啦，呢个 perfect 啦。 但系你生个 B B 出嚟，你觉得佢个 potential 好劲嘅，咁、你就要听今日节目就擒贼先擒王啦。就系话，其实你个仔喺未来系咪应该将佢摆喺香港咧？ 系啊。 如果好叻嘅说话，几大都俾佢摆喺一个世界啱去发展嘅地方。咁于是咧，你就明白点解李居明教你外命学啦。外命学嘅意思就系我哋再重复一次，就系如果生于春天嘅人系木多咧，所以佢系要。金嘅，要金咧就代表西方 英国啊嘛， 咁、所以就英国啦。好啦，咁即系话啲原则上咧，喺即系二月岭到四月岭春天出世嘅人咧，其实如果你个仔系生于二岭到四月岭咧，其实佢哋未来发展嘅当读书先啦吓，读大学先啦， 一定要摆喺英国嘅。 英国、嗯、 除咗英国之后，第二个地方就系德国，但系德国咧就一定系同两样嘢有关，医药同埋呢一个科技。咁、嗯、所以德国呢两样嘢最出位 的，最强 啊！咁、嗯、而如果艺术咧，就一定系英国。 嗯， 所以一阵间我先讲呢个方位同即系嗰啲科目嘅关系啦、 嗯。 好啦，第二样嘢要教埋观众先，因为有部分观众唔记得咗啦嘛。好啦，到五月到到八月嗰啲咧就夏天出世啦、嗯，夏天就热辣辣啦， 饿水啦， 就要饿水啦。饿水嘅人咧，通常咧就要去美国嘅北边。美国嘅北边咧，通常系波士顿读书。 New York 嗰边咯， 波士顿读书系一流嘅，嗰、那个城市成个城市都系大学嚟。 Massachusetts。 所以你去到波士顿咧，净觉得乜嘢叫文化，你会明。咁你会去咁样啦，或者去加拿大，加拿大嘅北方啦、 嗯。 当然你谂到好劲，你俾你个仔去北京读北京大学， 哇，好紧要嘅呢个系啊。 咁啊，另呢个系水嚟嘅，咁啊，北京系绝对水嚟嘅。咁啊，另外咧就而家都兴嘅就去韩国读韩文。 哦，系啊，系 啊，咁都得 ，OK。咁呢个咧就系生于夏天嘅小朋友或者你嘅仔女咧，系应该向嘅方向走啦。 韩、嗯、国都系水嚟嘅，原来 韩国系水嚟嘅、 嗯。 好啦，咁咧就去到呢、這、一个头先讲秋天啦、 哦，秋天啦， 秋天咧就八月到十月到八月到十月就系金多， 哦金多， 金多嘅人咧就要木啦，木咧就系应该系咩咧？就去美国嘅 L A 读书，吓、 哦 啊、或者三藩市，咁就或者日本，啊、或者咧台湾，当然呢个最低选择啦。咁、 嗯、 甚至系中国嘅上海。都系木料线嘅、 嗯嗯嗯， 好啦，咁最尾啦，冬天出世嘅人咧就唔使谂噶啦，拱咗去澳大利亚得噶啦， 系澳洲， 啊、澳洲。咁、嗯、但系如果你去去咗澳洲嘅人咧，你记住我一样嘢，去咗澳洲嘅人多数都唔翻嚟噶，个、 嗯、 原因系澳洲咧系一个叫做。天部嘅地方嚟， 天咩？ 天部啊，即系话唔属于人住嘅，系神仙嘅地方嚟。 咁开心， 你去咗嗰边嘅人咧，嗰边嘅人系永远唔知道你北半球发生咩事，佢系活喺另外一种 世外桃源， 系啊，佢另外一个地方嘅 气氛嚟 嘅， 系啊， 另一个 dimension 嚟嘅， 另一个 dimension 嚟嘅、 哦。 我哋喺呢边讲嘅哲学同埋道理咧，系应用喺澳洲完全唔啱嘅，所以佢嗰边嘅磁场同风水同我哋嘅睇法完全唔同。 咁佢个天气同你啱相反 啦。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要火嘅人咧，因为拱咗澳洲咧，系基本上就等于上咗天堂噶啦。 拜拜，咁我咁、啊、我过去啦。 咁但系如果你系依然想喺北半球里边，即系占一占一敌位咧， 系 好多火嘅地方，当然就指香港同埋新加坡啦。 嗯，都系火，啊、 都系火嘅、 嗯嗯嗯， 即系话留翻喺香港。咁啊，留翻香港好自然咧，你就要面对紧未来而家香港嘅呢一个咁嘅气候。 东南亚咧，师傅，东南亚系咪 东南亚都火嘅？ 都系火， 都系火、 嗯。 好啦，咁亦即系话，假如我哋知道咗之后咧，譬如以本人为例啦、 嗯， 我都唔怕公开啦。譬如我好需要金咁先算啦，咁、嗯、我就会系去英国， 系、嗯、 即系如果你叫我移民，我一定去英国。个、 嗯、 原因就系因为我中意英国咧，我喺揸车嘅时候咧，同香港嘅揸车系完全一样，即系嗰条路完一样 嘅， 完全冇压力嘅。如果我去加拿大有压力，我加拿大因为嗰啲左右睇唔同 嘛。 原来去到英国咧系一模一样嘅，一样嘅， 衔接到 嘅，所有嘢都好有亲切感。 系啊，所以咧，如果你俾我去选择。我嘅发展嘅地区咧，我一定会拣英国嘅。咁但系我因为已经退休啦，咁而家香港里面冇乜所谓啦， 可以去玩。 好啦，咁啊，譬如林记你要咩？ 我卧火嘅。 你卧火咧，即系林记咧，可以去咗澳洲之后咧，就系、 是嗯、可以就系啊， 落地生根， 神仙冠见馆咪 变相升仙噶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哋又唔会挂住你，你又唔会挂住我哋、 哦。 你喺嗰边就过住神仙嘅生活。咁呢、 哦、 个阿美仪咧就要咩？你卧木啊？ 卧木即系话咧，台湾啊嘛， 呢个上海帮啦，咁啊，另外又中意去台湾啦，跟住就成去日本啦， 系啊系啊， 跟住咧就去 L A 兼埋去埋嗰个拉斯维加斯 度， 见到你啦。好啦，嗱，翻嚟我哋琴日先琴王咧，就会同大家继续去进入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地方，就系去点样选择国家住，同埋选择喺香港嘅说话咧，我哋又点样喺呢几年里边咧系奋斗啦。 路上这么清凉，上路有雨。 重金礼聘，机会难得。中国京剧花脸领军人，活包公孟广禄。 太猛！ 率天津青年京剧团何新光续约访港演出，竹本秦香莲、集判官五个经典折子戏，套套代表作。五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新光戏院只演三晚，一次真正嘅京剧盛宴，香港京剧票友绝对不能错过啦！ Belle, 待我一 TVC 数码一台暨南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非常听，笑飞。